人最痛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成名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之短，回不去你一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总虚淡。笑看青春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就爱心欢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念忘不转，回首泪已干。 街上漫无目的，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掂地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极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合味，总照射眼色，而我不愿宿命，心里早认定他隐藏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面记，谁头讲你把险些断气，难面成玉女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照面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生命是这么用力，难寻觅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完全定格，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进入，如有不测才去接纳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面剧，谁头讲句把险些调戏，难面成玉女，我便已安息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乱比例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生命是这么容易，难寻觅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过了再见，困外一张无人来听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后的 是否仍有你，因他又想你。